灯照。 曾志华得嘅时候，阿煲太都捧到上去啦，算罢啦。佢嗰时以前号称天下第一剑啊嘛，又学过下功夫啊嘛，跟住就通波。 而家系社民联嘅精神领袖嚟噶嘛， 系啊， 精神领袖讲咗嘢不能反对，其实同人民力量不能反对黄一文。 你而家民主党都多鸠鱼噶、你而家话俾我知，我而家要硬净啦，我唔食呢餐饭，几多余嘅事。西环你都入过啦， 陈家乐嗰啲你都表现下，咁我睇你唔系废噶，系咪先？啊，郭嘉麟嗰啲我都更加不屑讲啦，系咪先？嗰啲真系废到无伦。我哋发现咗嘢，人网啲人真系戆鸠嘅。嗱，依家我喺麦讲，人网你不捻嘢系戆鸠嘅。 我想問， 唔係話係我趌佢先啫喎。 嚇！但係跟住佢趌，你話你冇做功課啊嘛？你又趌佢。 大佬佢 做主席冇質素， 冇質素啊！佢真係冇。 未來嘅路線咧，起碼即係佢做主席呢個任。 可能我四個祝佢好運。 祝邊個好運？祝民主黨好運定祝興姐好運？ 主黨同埋祝興姐好。 清晰啦，你哋又唔插佢。 你我點答你咧？ 你盡量答啦，我都知道你有啲假。 我依家我唔知喎，呢啲內幕嘅嘢你知得多過我啊，係嘛？ 點會啊？佢哋出 T 恤喎，笑死我喎！邊個會肯著民建聯件 T 恤出街咧？ 姐喺社民分裂當中擔任咗個好重要， 都可能有個大嚿撚喺度推啦嚇、我而家公開講嘢，大嚿 推。選舉啊， 幾戇鳩佢，我心屌公民。 封翻住個啰柚先。政治人咧就唔應該成日出律師信告人嘅。 逢星期三晚十點半，桂思傑《政治有新人》。 大家好，我是梁锦祥，你们现在听紧的是 www.ragazine.com.hk， 一个追求生活态度的网络媒体。 起来，我带你玩个世界，我骑着车去啦，阿妈话我真系变态。 好啦，开始八月十七号晚嘅北上频道啊，咁啊，今晚咧，哇，我哋好耐都冇试过咧，又嚟呢、這个玩命录音啊， 点解咁样咧？ 凌晨玩命录音， 点解咁样咧？ 咁啊，今晚有阿牛同阿的喺度先啦，点解咁样？就系因为值得嘅，我哋就朝头早咧录完音啦，朝头早我哋就倒塌五组咧就会上广州啦，我同阿的都会上嘅，咁啊都系探阿玲姐啦吓，咁、我哋就下个礼拜嘅节目我哋。先再讲啦，咁啊，多谢晒多陪我哋一齐上嘅网友啦。仲有啲网友其实咧，上一次有去，今次咧就因为有事去唔到咧，其实唔紧要嘅吓，即系唔会怪你嘅，因为如果有，但系每一个人都唔能够保证每一次都有可以抽到时间出嚟嘅，咁所以咧唔使 say sorry 嘅，咁啊继续支持我哋啦，或者嚟 俾钱得啦，俾钱得啦， 系啦，打上钱就简单，打上钱都就嚟冇钱啦，快啲啦，但系打上钱用得好快，咁啊。今晚就我哋就凌晨录音啦，咁啊，其实今日翻到去香港就发觉香港嘅灰霾指数咧就前所未有咁高，讲紧嘅就唔系净系天气啦，讲紧嘅系人心、 心情 啊、心情啦，咁啊，身边每一个人我谂啊，都系仲系。即係講緊上個禮拜日嘅事，或者即係呢一個禮拜發生嘅事啦，即係林老師嘅事件啦，天水圍嘅起哄啦，即係天水圍起哄令我諗返起1986年嘅時候嘅譚詠麟同張國榮嘅 fans 嘅對決，咁、但係嗰陣時嘅 fans 嘅對決絕對冇而家咁暴力嘅，因為佢起碼第一，我諗啊，夠膽講嗰陣時嘅 fans 係自發啦，唔係收錢啦，咁仲有兩邊嘅 fans 嘅敵對咧，同而家比真係簡直係蚊比自由，同牛比咯，咁啊。 又唔系、啊，我觉得好和谐、啊。 你觉得偏和谐啲先？ 差佬同黑社会几和谐？差 佬跨社会梗系和 谐。几和谐？系几得难得啊！开埠六十几年，咁系咪先？ 其实好多嘢睇你点讲啫。黑社会究竟边咪黑社会咧？喺好多香港人心目中，反对派就系黑社会嚟嘅。 咁、 如果反对派系黑社会，咁啊同差佬嘅关系又唔系好和谐嘅。But anyway， 即系好简单讲啦。由上个礼拜嘅事件之后咧，我谂我都唔。 可以再尊重差人呢个职业。再讲一次，差人真系同做鸡冇乜分别咯。吓、啊，唔好要我再尊重呢、这个呢、这个诶职业。 请你尊重性工作者 ，OK？ 系嘛？ 系 OK？ 咁啊， 冇分别点得？ 尽量啦，同狗咁，你请你尊重下啲宠物得 唔得？冇冇冇。 咁啊，仲有啊，亦都多谢梁振英嘅教识我哋好多嘢，同埋令我哋睇清楚好多嘢啦。咁我諗就啊，回归之后啊，经历过三个特首，第一个特首呢，董建华就係商人治港，係咪？咁、啊，第二任呢、這个曾荫权呢，就係、是公務員治港，咁、我哋咧就即係經歷過上個禮拜日嘅事咧，我諗就我哋可以正正式式講一講清楚、就是，就係進入一個黑社會治港嘅年代。咁啊，亦都恭喜社團大佬香港揸 fit 人梁振英啦。我唔會再叫你做特首噶啦，或者咩六八九，我覺得好嘢啊，有遠見啊。即係原來六八九唔係一個淨係一個票數啊，教主原來係 remind 我哋一啲啊，即係黑社會嘅術語啦，啊咁啊一啲普。 四八九啊， 四 二 六 啊， 原来有一个新嘅 position 叫六八九，咁啊，恭喜你，你终于成为呢个香港揸 fit 人，梁振英真系冇得顶 啊！咁啊点啊？阿迪阿迪唔知哑咗啊？ 喂，望住我做乜鬼 啊？系嘛？ 唔系我，唉，即系我其实唔系好想睇呢两个礼拜嘅报道啊、新闻啊，即系 个个人都系啦。 因为我觉得去到呢个位咁。冇咗法治咯，即系法治系乜嘢咧？ 系啊 ，OK， 即系当街打人，哦，可以啲差佬唔喐嘅，唔成嘅，咁 拘捕咗啦。 喂，事后拘捕同你真真正正咁多只眼，系你做唔做两回事、哦？即系你唔可以话怼冧咗人，我有做嘢我拉啊！喂，你即时唔阻止？ 唔系，我就问题系睇下到时判几多啫。又系判罚二千蚊，打完人之后咁啊，扑街啦！ 然之后你成个即系成个传媒嗰个取态，由政府嘅操控嘅就系话好啦，今日我哋录音礼拜五嘅凌晨啦，去到已经咁啊，你而家系重案组落 charge 去要控告，即系去落 charge 去林老师个原因系因为政府嚟紧希望呢一个 charge 系成立嘅，成立嘅原因往后所有嘅示威嘅人士在场。只要因为辱警罪嘅关系而可以即时拘捕， 有边一条 charge 有边一条罪系 辱警啊？ 吓， 辱警啊， 辱警，辱警，你咪快快拉咗佢咯。唔系辱嗱辱系两回事嚟噶。如果你觉得有证据支持你觉得林老师系辱警嘅，唔紧要噶。根据法律精神，你系有权去落 charge 控告佢嘅。然之后到最后咪判咯。但系而家讲紧系两回事啊。我哋讲紧嘅一个法律嘅审判就系辱警，道德嘅审判就系先生俾唔俾讲粗口。我想讲嘅就系先生讲粗口咧。是冇一条罪呢是可以 charge 佢嘅。咁如果即所以有啲人提议嘅就係不如阿林老师快啲去自首囉。自首啊。然之后你唔好折磨我大佬。即你搵重案组去研究啲乜嘢呢，即我觉得好，我諗所有香港人嗰种，我諗即我哋身边好多香港人啦，我唔敢讲係大部分啦，而家我真係唔敢讲大部分。我諗我哋嗰个灰嘅就係话见到，即你话喺上个礼，我諗喺呢个零两个礼拜见到嘅种种嘅情景呢，我哋做北上频道呢，如呢啲咁嘅情景，你话我同阿牛见得多唔多呢？但係多啦，呢啲係发生喺大陆㗎嘛。但係原来呢啲事情发生到嚟香港嘅时候，我哋有另外一种感受啊。好简单，因为我哋真係香港人，呢度真係我哋嘅地方。我哋成日都做，我哋做咗呢个节目，我哋做咗呢个节目五六年啦。我哋成日讲香港会大陆化，但我哋真係原来冇一个好好嘅心理准备香港大陆化得咁快。 真係会系咁。 原来但係可以话俾你听，经过上个礼拜嘅呢单事件。你係發覺係真係大陸即係嚟咗啦，喂！即係梁振英呢啲咁嘅揸 fit 人，我哋喺大陸啊各啲村啊鎮啊鄉啊見唔少啦， 係 咪先？你反對我咪揾人嚟鬱柒你咯，嗰啲人不知名噶嘛，黑社會嚟噶嘛，喂！即係原來呢啲嘢可以喺香港發生嘅。咁我哋仲有咩好讲嘅，真係无语啊，我就係讲一句。 唔係成日即係而家係抄返大陸嗰套囉，香港都係。 同埋另一种灰嘅，我觉得就係、是、 当然啦，你话喂，梁振英系一个问题啦，但梁振英系咪主要嘅问题咧？我觉得梁振英唔系主要问题，个主要问题就系话，仲未有香港人醒，去觉得，喂，我哋究竟我哋需要乜嘢咧？我今日睇南华早报 ，OK， 独家专访马时亨，哇，佢而家好威嘅 ，OK， 大人物嚟嘅。咁但系我想讲马时亨，你呢条撚样咪有一个大话精？你有咩资格讲嘢啫？系咪先？你嗰个楼喺边度啊？唔该，系咪先？你辞职又话有个楼，又话健康问题。今时今日你仲喺地铁度坐紧个 bot 啊，仲控制紧好多民生上嘅嘢。OK， 嗰啲都唔讲啊。咁佢又讲，佢话咧，香港人咧系应该咧俾啲时间梁振英啦，你俾时间去做嘢啦。我想回应就是，我做咩要俾时间你啫？我做乜嘢要俾时间梁振英啫？喂，如果今日揸fit人希特拉，咁我想唔想俾时间希特拉啊？个问题就系头先阿牛讲啊嘛，我哋唔系选你出嚟噶嘛？个问题边度啊？个问题系我哋需要嘅一种制度啊！如果我哋有一个健全嘅选举嘅制度，一个民主嘅制度。我心甘命抵㗎，如果係香港人选出嚟㗎，我心甘命抵俾梁振英做啊，因为我知道我仲可以有一日我可以用我嘅选票踢佢落台。 唔係最緊 但係而家嘅係我哋见唔到个 future。 即係如果我哋选出嚟㗎，我哋都可以有观望嘅态度。 係啊，梁振英做完，下一个可能係曾玉成，再下一个可能係谭耀宗， 跟住陈志思。 我哋无止境咁样即係绝望落去㗎喎。呢、这个先系问题啊嘛，但系另外最灰嘅就系见唔到好多香港人，即系有呢一种同我有呢一种睇法咯。好多人嘅我谂即系 相反睇法 咯，系啊，我哋感觉上就觉得，喂，反对派就系黑社会，反对派最好唔好搞咁多嘢，或者马时亨讲嗰种，俾啲时间佢啦，佢要俾啲时间佢咪做到嘢咯。我哋做乜嘢要俾时间梁振英啫？ 我哋俾咗好多年， 系咪先？呢个系一个 你特登俾咗好多年噶啦。 如果个制度仍然冇，如果个制度仍然冇建立起上嚟嘅时候，喂，呢、这、一个所谓阿爷讲嘅内部矛盾系永远存在嘅。我永远都系反对你拣出嚟嗰、那个、嗯，你又施政唔到，你又觉得我成日喺度搞事，我又觉得你做嘅嘢又唔系帮我。喂，那个矛盾是永远存在喺度喎，所以最终其实我哋真係需要一个制度囉，普选係其中一个出路囉， 肯定囉， 但係讲係咁讲囉，係咪先？ 唔係㗎，我觉得、啊、你俾民主派揸次庄啦，跟住以后都选翻建制派嘅， 所以你 系咁 阿爷咯， 系 咪先？阿牛就系咁简单啫嘛。 阿爷唔会咁谂噶。 你讲开、這個， 阿爷会先死后生噶。 喂，其实阿爷而家拆得掂咩？阿爷都拆唔掂噶。阿爷都拆唔掂噶。嗱，个门槛系咪一系就 set 到好高？咁你班友又话占领中环啦，佢又唔想见到啦，系咪先？咁、然之后咁你又逼阿扎菲人咧就出军队嘅啫。扎菲人一定够胆出军队嘅。如果经过上个礼拜嗰件事，个问题唔系喺够胆同唔够胆，系喺必要。同唔必要嘅啫、嗯，我话可以好肯定话俾你听，揸 fit 人揸住队军队咧，而家咧上晒头噶啦 ，OK， 好啦，但系阿爷啊拆唔掂嘅，个门槛系咪 set 到好高？咁又搞你哋唔掂，个门槛 set 低啲。嗱，今日咧马时亨嗰篇嘢咧，佢都抽下水嘅，即系佢话系，你都应该要俾民主派入局噶、哦，你应该俾佢有份参与噶。佢话你讲唔通噶、哦，嗱，你未有全民普选嘅时候，系咪先？你。阿铁头河都入到局啦，咁如果你话你全民普选，你 set 到个门槛，铁头河都入唔到局嘅，你即系点讲都讲唔通喎。咁但系阿爷又点谂呢？阿爷梗系当然明啊，马时亨讲咩啦，但系阿爷唔系同你咁谂噶嘛、嗯，因为如果铁头河入局啊，嗰阵时咧就变咗一个议员嘅问题嚟嘅啫嘛，就系、是。究竟香港黑社会多啊，抑或反对派多啫嘛？所有人会既往不咎，阿牛你都可能投票系选铁头河噶嘛？系咪先？如果你 唔系 即系明唔明啊？ 如果系铁头河咧，系我始要梁振英啊！话咩咧？ 我唔知 一件为一件啊！话咩咧？一件为一件。 嗱、okay, ，我自己睇法，我觉得如果摆喺你面前系一净系得铁头河同曾玉成去选特首，咁你嗱。 咁我都真係成日都係冇人同你讲少啊。 我会选铁头。 你不如余日薇好唔好？ 唔系，我觉得我。 余日薇好唔好？ 你听埋，我嗰种系应该阿爷嘅諗法。Okay. 你明唔明啊？唔系，因为你有好多人，譬如话你会去咗好多呢，你会包括埋好多唔系支持铁头河嘅人啊，系反对共产党嘅人都会投落去铁头河度㗎嘛。唔系阿爷一定会系咁諗㗎。所以喂阿爷都系差唔掂㗎。 我觉得其实我喺度觉得周玉成嘅屌你。 唔系，所以好捻烦㗎，即系你见到香港系好捻烦。但即系我哋讲翻，我哋唔好讲咁远啦，讲翻当前就系话，即系我谂今个礼拜，即系我谂好多内地人冇我哋嘅感受啊。但系我呢度同你讲就系、是，即系做节目嘅心情我都冇乜嘅，即系其实真系见到件事系太灰啊！即系你见到天水围嗰单嘢咧，咁样搞法咧，简直系真系冇天理嘅大佬。咁啊咁啊，嚟緊呢个礼拜日啦，又有好节目啦，咁我哋都又要呼吁一下。 呢、這个节目唔会太用武嘅啫，即系 咧。咁啊，今个礼拜日继续第二场嘅香港揸飞人梁振英嘅听证，唔系听证会系咪叫做？佢叫咩啊？听证会啊，叫唔捻知叫乜捻嘢啦？系，总之系 show 啦。OK，、第二场 show， 咁啊，移师到咧就由呢个天水围就移师到呢、這个 观塘 公乐官立中学，下星期日下昼两点半，咁、啊。好，我諗預計嗰個激烈情況會唔會同上個禮拜差唔多？ 唔會咯，有上次一次，呢次應該好多人收斂㗎啦。 OK， 咁首先 起碼黑社會應該唔會到， 黑社會唔會到，唔係啊嘛，黑社會收錢應該收咗一個套餐包三場， 呢次應該唔會，應該唔會，因為好明顯，如果傳媒鬧得咁勁嘅。喂，全部都会收敛㗎，係 咪呀？咁啊，咁啊，首先 有黑社会唔紧要，但佢哋唔会打人囉。 就骂不还口，打不还手啦。 社民连讲㗎。 密站係咪呀？即係我哋个党就密站啦。咁啊，但係社民连就唔係九龙东嘅主场嚟嘅。咁啊，另一个焦点轻轻就要睇黄杨达啦。咁黄杨达就係九龙东啦。咁啊，睇下黄杨达星期日出场啦，个表现系点样啦。Okay? 喂，冇表现咗，都唔会有咩冲击。嘅咯，我預計呢次， 係 咪先？你真係睺一啲有衝擊嘅，你先好去啦、啊。你唔好明知，喂、上個禮拜嗰次咁樣勁，呢次一定收斂嘅。咁今次先去， 你預計今次係收斂啲嘅。咁我諗啊，黃楊識計數嘅， 咁而家去咯， 就要去咯， 係咯， 就 咁樣咪又唔好去。 我唔係呢個不願置評啊，係咁啊。 唔係，因為你話勇武啊嘛。 即係我只係提大家。 如果你 要睇波咁， 你勇武好簡單啫。入面有个特首，你咪入去囉。 我其实当一场帮平嘅啫，其实都系想话俾你听，星期日嗰场波有咩新嘅球员啊 ？OK， 焦点会喺边度啊？咁大家去睇囉，就系咁啦。 唔系最紧衰就成为，哎呀，我都想打人呀，冇啊，但系咁啦。 咁会调翻转咧？ 嗯， 会有所谓嘅反对派打翻支持者咧？ 系咪反对派？ 反对派 系啊，你讲清楚。 我系反对派， 系啊， 反对派 反对派好阔噶，而家大佬。系 我唔知点解我会咁样。 即系你话即系有反对派打翻泛民， 有班泛民。 O K， 唔系应该咁样讲，有班反对派嘅人打翻支持政府嘅人。 O、okay, K， 我 等紧， 我会觉得系 等紧嗰个唔系咩，系记者。 我谂有 点解你会有呢个谂法咧？我想问下你， 点解？ 你觉得够打咩？ 咩啊？ 你觉得够打吗 ？Sorry， 做出嚟， 出边有讲系啊， 做出嚟。 坊间有个讲法嘅 ，OK， 就话咧， 既然要既一系就破火，一系就搞大佢，搞大佢嘅一铺楼个通就系有一个支持政府嘅人士喺星期日观 塘俾人打， 俾人打， 系啦， 系啦，仲要俾咩打咧？ 系啦， 一定系政党嘅人， 政党嘅人支持处女， 系啦， 系啦，咁就扭曲晒成件事件啦，咁样， 嗯， 啊，有出边系有一个呢个咁嘅讲法嘅，真系有嘅，啊。咁 我唔知啊， 系啊，密切期待啦。咁仲有就差佬又做个差佬喺呢个呢件事件里面个角色系做得好好嘅， 又同 我哋早两集讲嘅嗰个老差龟讲嘅嘢咧，系如出一辙嘅，就系、是、一个做咗一个好好嘅服务员咯，服务呢个黑社会，好嘢，俾翻个， 所以好和谐嘅，好和谐嘅， 冇得顶啊， 好和谐。 Okay. 我唔想讲呢单嘢，一讲都好。 好，咁啊唔好讲呢单嘢啦。我哋翻翻嚟大陆啦，我哋唔系好想讲呢单嘢嘅，真系。咁我哋讲下大陆嘅嘢啦。咁啊， 大陆其实呢就我今日揀咗一單嘢呢其实都系好值得讲嘅。即系我觉得呢單嘢都有啲少少奇怪嘅，即系点解香港冇乜嘢报道，但系喺内地呢其实就嗰、那个 香港都有嘅 跟进系好炽热嘅。咁但系香港就你发觉就只系轻轻赖即系赖下啦，因为咁然之后跟住就冇咗。咁呢位仁兄呢 功能 气功大师咁中内地嘅人啊，实知道我讲边个啦，王林啦。咁呢位朋友咧，而家呢位老人家咧，六十几岁老人家咧，就身在香港嘅。 原来佢香港人嚟噶， 系佢系香港， 佢系优才入嚟。 系啊，佢系好早啊，佢喺八十年代就已经即系攞咗香港身份证啦。咁跟住之后同我系街坊嚟噶，因为佢住喺香港北角城市花园嘅。 O K， 咁而家都仲喺香港北角城市花园住紧啦。咁然之后就呢个礼拜佢就其实就好有型啊，佢咧就接受咗呢个美国纽约时报嘅访问啦。咁就喺呢个金钟太古应该好似喺 Emirates 嗰度咧，就喺间酒店度就接受咗个访问啦。喺七月尾嘅时候，咁自称自己咧就系中国斯诺丹。咁所以呢其实呢就摆其实呢就食咗铺炸糊㗎，即係纽约时报。纽约时报呢个心态就係咁嘅。佢就觉得因为佢唔知边个叫王林㗎 ,ok。咁佢就喂你有条友仔喎，自称自己係中国士捞顿。咁呢铺系咪等就等我嚟抽下水啦，你个大佬嗰个士捞顿俾你都玩到我都玩咗几个月啦，呢铺仲唔到我玩。咁后咪玩完就发觉中空宝㗎，因为呢其实呢喺发觉就喺王林身上呢可以以即系值得《纽约时报》报道嘅嘢，真系唔多啊！因为譬如爆嘅嘢，佢真系即系咪你同啲咩嘢人有接触啊？屌你老尾，你讲埋晒嗰啲全部系王菲啦、成龙啦、赵薇啦，咁挂捻事咩？《纽约时报》系咪先？ 佢本身有啲官同佢一齐噶， 少少啊， okay。 政要名又佢又唔系嗰个，同埋咧佢又卖好多关子啦。咁所以其实中咗空保啊！咁但系咧都引起一阵嘅瞩目啦，因为《纽约时报》报道，咁但系后屘就冇咗即係冇乜下文，咁所以我香港嘅报纸呢我觉得呢就又好奇怪嘅，即係我见到星岛有报道过，明报有报道过，但係后咪就已经冇跟进。咁我諗主要係两个原因啦，第一个原因就係 发 觉呢条友都係流流地，第二嘅就係流报嚟又冇价值啦。坚嘅，你报嚟咪得罪阿爷，都系唔好捻搞啊！即系呢啲人，唉，掂少啲好过。咁而家咧就即系王林就潜逃咗嚟呢个香港啦，即系用中国嘅嗰边嘅术语，因为佢就已经被起诉，即系好多罪名啊，包括非法行医啊、重婚啊、诈骗啊、偷税啊、行贿啊、赌博啊，仲有咧非法持有枪械，咁啊等等，咁啊好多呢啲咁啊，咁啊佢已经唔翻得去。咁可以讲下呢个人啦，究竟即系先介绍下佢究竟系有咩咁劲啦。咁佢就 吓， 佢系江西萍乡人嚟嘅。咁佢就自称就叫气功大师啦。咁佢啊有即系有几样嘢，佢又玩到出神入化嘅。玩蛇， 玩蛇， 系啦， 大佬， 吓，有， 即系好似我喺上沙，以前啲上沙村咧，嗰啲女喺度玩蛇， 吓，咁佢有名堂噶，人哋叫做玩蛇玩好出名噶，就叫空盘来蛇 ，OK， 即系咧就放个空盘，咁佢咧就摆啲烧着咗嘅衣纸，就然之后咧摄入去个空盘度，然之后啲衣纸咧就会变咗做蛇，咁佢就有解释噶，佢话咧每一张嘅衣纸咧就都系代表佢嘅灵魂嚟嘅。咁佢话呢你总之烧着一张佢然之后呢就摆入去个盘度呢就等于佢嘅灵魂呢部分呢就出窍。咁佢出窍去边度呢去啲深山度就去攞啲蛇返嚟摆返入去个盘度。好撚犀利㗎。 我睇过佢嗰啲录影带嘅或者听啊。唔系佢系嗰啲视频嘅。 係。 即系呢样嘢同气功有咩有咩拉撚啊？ 唔係，慢慢佢有講，因為有一解話俾你聽嘅。OK， 嗱，你唔好挑戰得咁快。咁啊，仲有啲絕活啦，就叫做斷蛇復活啦。咁就即係話有啲人曾經見過，就係將條蛇斬開兩截，跟住就即然之後咧就變翻完整。其實呢個係魔術嚟嘅啫嘛，即係講緊呢兩樣嘢。咁後咁啊， 劉謙都識啦。 最近咧，其實點解佢即係佢點解賴嘢咧？就兩單嘢嘅。首先就係咧，佢有個弟子就叫周勇。咁嗰個周勇咧，就嗰個周勇。 勇嗰單嘢亦都好離奇嘅，就係咧個周勇咧就跟咗佢好耐㗎啦。咁個周勇都係貪心啦，想學翻啲即係個周勇就做生意嘅，咁佢想學翻啲即係唔知乜嘢一招半式啦，就可以令到自己啲生意咧就做得好啲。咁但係咧就即係偷雞唔到嘅事揸米啦。咁佢咧就佢就控告阿王林咧就要佢賠償4000萬。佢話佢呢幾年咧都呃咗佢好多錢。咁其中譬如有啲就好，其實佢自己講出嚟，我覺得佢自己醜啊！即係佢就咁講啊，佢話佢啱識啊，譬如話佢喺深圳識啊王林啊，因為王林就喺深圳喺深圳好耐時間嘅。咁然之後咧就識咗王林之後咧，王林就同佢講，就有一日同佢講，佢就話即係佢成日想揾阿王林拜師。咁啊王林就話嗱咁啦，我咧就啱啱買咗架訂咗架勞斯萊斯，就落咗20萬訂。咁啊，尾数咧就760萬，760萬。嗱，你同我找咗佢，咁我教翻你一招半式啦，咁样。啊，你真系中国就，我哋一阵先探讨啊，点啊？即系你有呢啲咁嘅王林，一定有个 market 噶，咁真系有 market 噶，系咪先？咁啊，真系揾到呢条咁嘅傻佬，呢条周勇呢条友啫，佢真系同佢找760萬。咁跟住然之后咧，就咁啊，王林咧就俾咗本嘢佢，嗰本嘢咧就叫《万法归宗》。 嗯， 好啦，犀利， 问下马明成咩先？ 咁跟住咧，嗰本嘢咧咪俾佢啦，学极都学唔到。咁啊，然之后咁啊，佢就咁后屘佢话：喂，师傅唔掂，冇效嘅。哦，咁佢又话：咁啊，唔系啊，徒弟，学呢啲嘢讲缘分噶，700幾萬，你我找捻咗数先同我讲缘分。咁佢就话：你学唔到咪即系你冇嗰个咩啊慧根咯，唔关我事噶嘛。咁但系最隐庆就系咩？反咗面之后咧，佢发觉嗰本《万法归宗》，你知唔知？喺边度买得到啊？ 又有叶国大师傅 喺淘宝买得到，价值11蚊啊！屌你老尾，你话啲人会蠢到咁噶？同埋呢个，同埋你见到条友啊，唔系，同埋你见到王林咧，都唔系一个，即系今时今日咁嘅服务态度，真系唔捻得。你收人700幾萬， 你改佢啊！ 你搵都搵本80蚊啊，冇计，11蚊你都俾，你都搵得到，即系又系，即系有少少拿过嘅，我觉得两个都唔抵赚。 但佢啊呢个王林有好多啲人去拜佢噶嘛，即系求佢噶嘛， 系啊， 好似话 好劲噶。 曾经有一个就铁路局嗰个啦， 系铁路局嗰个啦， 去救佢啦， 系 跟住唔知使咗几多钱啦， 系 跟住最后就因为最后都搞唔掂，佢坐监，而家双规咗添啊。 系嗱，佢啲上 爆咗佢一啲，因为佢即系话咗佢系唔掂嘅咯。 嗯吓咁啊，咁佢讲埋个周勇先啦，咁啊周勇佢反面之后啦，咁嗰个咁啊师傅就同佢讲，佢话嗱你唔好搞我啊，即系揾报警啊，又剩啊咩嗰样啊，咁佢话你唔好搞我啊，你搞亲我咧，我就可以令到你咧，即系个身体咧，好似死尸咁样腐烂，咁咧就10日8日你啊瓜老衬噶，咁但系嗰个周勇话，佢话都冇，我而家都熬咗成1年半載都冇事啊等等啦，咁啊跟住，譬如咁咧，其实咧，你如果你讲翻头先，你讲翻嗰个咧，即系话。 铁路局 佢同个有啲乜嘢名人啊之如此类啦，嗱咁其实咧佢又咁嘅，呢条友就好识 sell 自己嘅， 嗯， 即系佢出嗰本书嘅，嗰本书咧系香港喺香港出嘅，海洋国际出版社出版嘅，咁咧就都10幾年前嘅，咁啊出嗰本书，嗰本书就叫做《中国人王林大师写真画册》，咁入边咧就有好多相啦，同埋咧亦都有介绍佢啦，可以读一段俾大家听嘅，就咁讲啊，佢话王林1952年5月6日诞生啦，喺嗰本书都咁讲，就喺江西萍乡市卢溪镇一个贫民家庭，佢话佢早年咧就跟随呢个峨眉山。学道嘅，上峨眉山学道，咁啊之后咧就数十年苦练啦，具备咗咧诸多不可思议嘅神功异能，科学无法解释嘅。喂，王林身有异象，筋骨清奇，面色红润，肌肤细润光滑，年近60，脸上竟然看不到什么皱纹。佢嗰个鹰钩鼻啊，十分突出，比刘德华嗰个更加突出。 更加 佢话好似《西游记》中嘅丑日星官啊，他异能众多，惊世骇俗，比如空杯来酒啦，空盘来射啦。 断蛇复活啦，罪蛇锁蛇啦，指挥复原啦，意念异物啦，凌空词提词啦，等等啦，咁啊，即系咁样类似如诸如诸啦，咁介绍佢啦。咁入边咧，其实嗰本《写真画册》咧，就好多佢嗰啲，即系同嗰啲咩名人影个相嘅。咁入边嗱，可以数下，我而家有啲相喺度，包括有呢个何鸿燊、哦。有何鸿燊啦，仲有呢一幅同我好亲密嘅相嗰个呢揽头揽颈嘅就係李冰冰啦。咁仲有一幅呢成龙大哥丑唔甩啦。OK， 咁仲有一幅呢就係同阿王菲两公婆嘅係咪李亚鹏啊佢老公。李亚鹏啦。咁跟住仲有一幅呢就哇再耐啲啊 ,80 年代应该王祖贤。咁仲有一幅呢就係、是、呢个呢哇呢、這个呢都好出名啊近期。不过阿的可能未必识李天一。个老豆， 两个女生哥 都有 奶捻晒， 奶捻晒。咁但系嗱，首先就系啲相有冇 P.S. 冇人知啦。咁但系咧，佢而家噏过出嚟嗰啲名人咧，亦都冇人走出嚟否认。咁啊，仲有一啲咧，包括乜嘢咧？仲有两个超级名人啊，一个就系马云，一个就系李连杰。咁呢两个咧都有喺其中，而咧好多人都即系。睇落都係識佢嘅，即係冇乜人啊否認喎，咁同埋就係有啲嘢否認唔到，因為譬如話佢有啲玩蛇嘅視頻咧，入邊係見到李連杰同埋馬雲嘅，咁、所以你嗰啲真係否認唔到。咁咁同埋咧就喺嗰本書入邊有講啦，就講佢就話佢自己70年代坐過監啦，文革年代坐過監啦，咁佢就話佢自己係越獄。即係出嚟嘅，咁佢越獄嗰日咧，仲帶咗兩個唔應該判死罪嘅囚犯一齊就逃獄出嚟，咁、然之後咧就佢話佢嗰晚咧就點樣逃獄咧？佢咧就用仲二人咧就將嗰個圍牆嘅電網咧全部整熄曬，咁、但係呢個咧又事後又俾人踢爆咗，就係、是、咧訪問翻當年嗰啲首個。監獄嗰個獄卒，但第一證實過佢真係坐過監嘅。第二咧就係咧嗰其實原來咧好曲折嘅嗰個故仔，就係咧佢咧喺因為佢我諗佢把嘴好叻嘅，咁佢咧就長期喺個監倉入邊咧，佢都成日玩呢啲咁嘅可能空盤啊咩咩，仲要玩魔術啦。OK， 咁然之後話俾人聽佢識氣功啊，識有異能啦。咁曾經咧就有一個獄警咧係相信。咁、我獄警又想學師樓即係周勇咁樣，咁、然之後跟住呢佢就有一晚呢佢就同佢講，佢就話嗱你咁今晚呢就好日啦，開幫你開光，咁但係開光呢你就要呢熄晒嗰啲 電， 成個城牆，即係嗰個獄警嗰、個獄嘅嗰監獄嗰啲電佢，咁佢就氹到人哋熄咗啲電，跟住叫人哋唔知點樣眯埋眼走180向前走180步，咁然之後嗱你走完180步咧就翻嚟再揾我，咁然之後我就會幫你開光，咁你梗係啦，走啦，然180步 走撚咗啦， 咁佢係真係有逃獄嘅，但係佢逃獄咧係後屘俾人捉翻嚟， okay. 再加監三年，咁嗰啲佢係冇講嘅，咁所以。摆明系一条老衬嚟噶，一条友，即系揾路震噶啦，系啊。 但有啲即系全中国有咁多名人去信嘅咧， 系啊。 呢个真系值得去探究啊。 我谂唔系信与唔信嘅，系即系呢个我谂都系咁讲啦。即系假如我同你发觉喂。又有好得嘅，去睇下咯。咁我谂我同你都会去睇噶、哦，即系你明唔明我意思啊？ 唔系个大鱼， 咁你又俾人利用咯，俾人利用嘅就系同你拍张相咯。 喂，大佬啊，佢真系唔系浪得虚名噶。佢首先嗱，佢发迹咧，80年代就喺深圳，咁开间公司，咁跟完之后咧就开始做呢啲咁嘅，即系阿神骗鬼嘢啦。咁跟住然之后咧，喂，大佬今时今日，如果你嗱佢咧就今次周勇嗰个系第一个导火线啦，第二咧就。系央视嘅焦点访谈啦，嗰、个咧就同佢就帮佢做咗个特辑啊，即系就揭爆佢啲嘢。咁啊，如果大家有睇个焦点访谈咧，其中一样最惊叹嘅就系佢嗰间屋啦，嗰间屋咧就叫王府。王府咧好捻得意，我觉得佢真系好捻得意间屋，好捻大嘅。但系嗰间屋咧，我睇下我点形容咧。佢嗰個江西嘅，佢係起喺條，佢嗰、那個嗰間屋嘅 location 咧，其實喺條街邊嗰度嘅啫。即係我哋東莞好多呢啲街邊嘅，即係譬如話你點我點形容咧？即係譬如你東莞街邊可能有間士多，隔離有間可能再有間木竹鋪，木竹鋪隔離咁就係佢屋企嚟噶，即係咁樣。但係咁你又好牙烏啊？唔係啊，佢間嘢喺個街邊度，但係起到。 鸠咁卵靓，咁卵金碧辉煌。即系我觉得根本你呢啲迟早死噶啦。即系我点解你咁冇脑？佢样嘅嘢靓到点咧？全间嘢都系金色啦，我唔知有几多系真金啦。但系佢最卵抢眼系咩？佢有两只好似汇丰银行门口咁卵嗰两只咁卵大嘅狮子，仲系金色噶。哇！嗰下先犀利，喺你谂下喺个路边度摆两只咁嘅狮子，守住佢自己个大门口，你都够死啦。咁跟住然之后咧，佢就系嗰、那个咁，然之后路边就一个好大嘅牌坊啦，写住王府啦。咁、然之后你梗系一入到屋入边咧，哇！入边就不得了啦， 咁 都几个，即系入边系一路向后伸，好大范围。咁、就即系屋又有，田又有，湖又有，你谂得出嘅嘢乜都有啊。咁啊，好犀利啊！王府，咁啊，你即系回应答翻阿的哥问题，你话喂，佢系搵好多钱噶，即系利用呢个行业，好多人俾系真系搵佢去睇病啦。佢就咁讲嘅，佢话我玩嗰啲乜嘢空盘咩蛇嗰啲咧，系即系娱乐下大家啫，等大家开心下。我真正 主要嘅、收入来源 嘅唔系，佢唔系讲收入来源，我主要嘅职责咧， 技能 职务啦，职务咧就系救即系 制药扶倾， 系啦，制药扶倾，行医济世咁样啦。咁啊，但系揾佢医亲嗰啲人唔系讲笑嘅，大佬，即系摆低几千万啊，即系细质都几十万啊，好夸张啊，即系全部非富则贵。咁佢医啲乜嘢咧？即系都系医嗰啲癌症啊，其实乜差都医嘅。咁所以咁你咁嘅问题就係点解咁多人信佢囉，呢个先係即係呢个先係奇怪。佢喺佢本写真集度，你知唔知呀，佢係有相为证呀，嗰幅相系咪 PS 就唔知呀，佢係帮过以前印尼总统苏哈图呢系医个病㗎。苏哈图都嚟到大陆呢系揾佢医病，咁佢就话佢自己呢又帮，但佢有啲嘢讲得好笑。佢有一本书度，佢话呢，佢话呢个美国情报局呢，美国都有人，美国有啲政要都揾佢医过啦。咁医完之后呢，美国政府曾经呢有美国情报局呢是请他去移民美国，就承诺他俾70张绿卡俾他，但是他就唔舍得乡下，就所以就咁，你睇到呢个人嘅文化都好低，你揸住70张绿卡，屌你而家做闪卡啦，一张绿卡咪够囉，边撚到有人攞70张绿卡嘅，真 係好 嬲，好少有 吓屋企人囉， 唔係话你又冇70，咩边人俾70张绿卡俾你㗎，你可以成家移民㗎嘛，大佬呢又系讲唔通噶，不过就系好捻奇特咯。 唔系最过瘾咧，就系 吹水唔抹嘴啊！又有 咩？我成日觉得系呢啲咁嘅江湖骗子咧，就系话 系 你喺譬如你去假设啦，你患咗病，医唔揾到啦， 系 你根本就系苦好辛苦去揾啲方法去医翻自己嘅病啊嘛。好啦，你就会乱咁嚟噶啦。你就会乱咁嚟噶啦。你个个都试下，一见到呢个王林，得我咪试咯，即系好多人都系会咁啊嘛，即系佢自己搞唔到，咪即系不问苍天，问鬼神咯。 嗱，我就提议休息一阵啦。我哋因为如果要解释，其实我都可以解释下呢个现象啊。我以前都见过一啲咁嘅气功大师，即系王林又唔系其中一个嚟咁，但系需要啲时间啦。我谂休息一阵啦。我哋下一节我哋可以再继续探讨王林呢件事件啦。咁啊，听翻歌先啦。咁啊，讲少少音乐啦。咁啊，其实呢个礼拜咧就喺上海咧就举办咗个演唱会。呢个演唱会其实我都好想睇。咁啊，香港都未试。咁就係美国嘅重金属乐队 Metallica 呢就首次登陆中国啦。咁喺上海8月13号即係七夕嗰晚，应该係咪七夕嘅前夕一日嗰晚呢，正日呢星期二晚，呢个礼拜二嘅嗰晚呢，就喺上海呢就20,000人咁啊，终于睇到 Metallica 嘅即係演出啦。咁啊，呢个我有啲葡萄啊，因为我觉得就首先就係点解佢唔揀香港呢，佢话我自己觉得好似一朵鲜花插在牛粪上咁 啦。咁 但係咁讲啊，真係唔系好啱听嘅。咁首先就係因为我諗啊，上海人俾得嘅价钱嘅香港人又俾唔起呢，咁所以就到最后呢 Metallica 都係选择咗上海啦。咁啊，揀咗隻即係 Metallica 嘅歌啦，呢隻歌其实好想送俾所有嘅反对派啦，或者送俾呢个同我哋有差唔多嘅 對即係最近香港發生嘅時候差唔多諗法嘅人啦。咁呢隻歌嘅歌名呢就叫做Nothing Else Matters。咁呢隻歌呢其實呢簡單啲講呢，如果你用中文譯呢，嗰隻歌嘅歌名呢就叫做話之佢啦。咁呢就入面有好多歌詞呢其實呢好啱我哋今日聽嘅，即係佢係咁講嘅，佢係 So close, no matter how far, couldn't be much more from the heart, forever trusting who we are and nothing else matters. 咁啊仲有佢話 Never care for what they do, never care for what they know, but I know. Life is ours, we live in our way, all these words I don't just say and nothing else matters. 點解呢？即係話呢唔好理對方做過啲乜嘢，或者對方而家講緊啲乜嘢，我哋隨住我哋自己嘅生活或者我哋嘅信念繼續即係生活落去啦。咁啊佢話呢啲嘢呢我唔係齋講㗎，我係日日都喺度做緊嘅。咁所以呢到最後就係話之佢啦，我哋仍然都係相信我哋自己嘅嗰一套，咁我哋就繼續生活落去啦。咁啊呢首歌我送曬俾所有同我哋理念相同的朋友啦，咁啊休息一阵，我哋翻嚟第二节继续讲下王林。 myself this way. Life is ours, we live it our way. All these words I don't do.